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老草原，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要马背，要生命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回路窄